So you see the relation, one more time, yin yang. ปฏิจจสมุปบาทได้สิจะชี้ ha. So we go to the chin, you see, so they try one more bit. Along quanti quanti yin yang, quan gu liang, that you quan do you. So we see she quite a try. So we start quanti yin yang. Bố lại con, vâng vâng bị con chẳng theo quý về lại bypass vậy con lại bypass muốn lại bypass à thì là mình thằng cô ca bị hại bypass thì con quay kho quá mày quá mày chửi chửi quá quá quá về thằng biết kho mày quay kho chửi muốn lại bypass thì I đi kho I kinh quỷ I kho quỷ chỉ con kinh quỷ là I kho quỷ Actually, jalan every proses di jadi pati tak sama pada ni. Macam mana? Macam siapa? Macam siapa? Macam siapa? Macam siapa? Macam siapa? Macam siapa? I bingkai pati sama pada ni, jadi way bingkai, jadi apa yang saya siu siniam tu. Because what, actually what do we Buddhism came to be like?就是因为把地产上面大家是，所以我三地就我加钱， 这叫三地钱啊！ 我啊，就讲比如说讲结婚啊，比如讲在这里，刚才讲你结婚不是讲就是会担这个麻烦，增加这个 system 的里面，以 work 的里面，以及以比较这安尼出来。 有有，我这里面讲呢，本教法对上法啦，我就想嘅方面就是讲，这里唔是讲讲叫是质量上上来，但价钱面讲多一点方式。我人讲法对上法啦，想想起来想讲是，这里面讲，有这里面讲是因为这里面讲，意思是讲，全国这里把路这里，特别唔是讲台湾那块的，因为这里把路这里呢。但有可能是多一个起来，多一个发生。但是伊多一个发生，虽然是多一个发生，但是这个物，这个物件呢是因为这个物件，那是无这个就无这个。 伊做着话，但是伊听到有这个物件有 relate， 啥？ 伊有 relation， 伊有啥？ 伊这个是因为这个，但是伊唔是讲生活这个买到这个。啊， 对我看袂到，我在讲神经，把我看到，如果无医生把我就不，但我。看到这条经是，我感觉讲，哎，这边成日是增加增加生意量，我觉得讲以前， 讲讲讲啥物啊？我看到色，生物色，但是生物看，都是你生化生啊，都是生化生的啦。那毕竟两项物件呢，是两项物件。OK， 刚刚太近了，那可以。